捕捉赛场瞬间，回味体坛经典，用声音记录体育，用体育震撼人心，体坛传记文学。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体坛传记文学，我是夏萌。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为大家播出好儿王涛乒乓父子情。 好儿王涛乒乓父子情，作者王世俊、鲁来顺，由艾宝良朗诵。 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屈原的这两句楚辞用在滔滔坎坷不平的乒乓之路上，倒也颇为恰当。六运会后，伴随着滔滔在中国乒坛首次表现出来的竞技水平，我的一位在国家乒乓球女队任教的朋友来到我家，告诉我一个令人振奋的好消息，国家队近期要调滔滔。朋友为我带来了我想说又说不出来的好消息，我听后兴奋不已。滔滔在六运会上夺冠以后，不少记者曾多次问他下步的打算，他总是直言不讳：我下个目标是拿世界冠军。大家都明白，要拿世界冠军，只有披上国家队的战袍，代表国家到世界的赛场上去拼杀，才能实现这个夙愿。如今滔滔进国家队的愿望已经露出了曙光，我盼望着滔滔能够早日进国家队。没想到当我把这个喜讯告诉滔滔的时候，他听了以后不像我想象的那么激动，只平淡地说了句：也许可能吧。我感到很奇怪，滔滔对如此让人兴奋的事怎么能这样的无动于衷呢？事隔几天，我听到一些内部新闻，有的教练认为滔滔这种一面反胶一面生胶的打法与当前乒乓球技术战术的飞跃发展的形势不太适应，认为这种打法是内战内行外战外行。在滔滔之前也曾有几员大将使用这种性能不同的胶皮，国内的成绩颇佳，可在欧洲选手胡圈球的面前战果就很一般，所以部分教练得出以上这个结论。我非常理解，国家队肩负着祖国的荣誉，要打国际大赛，选一个球员必须用全球战略的眼光慎重地审视。国家队的教练都有国际比赛的经验和与此相应的优选能力，更可贵的是他们那种超出常人的崇高的使命感和责任感。但是我作为一个父亲，滔滔的父亲，又怎能超越凡人凡心呢？我急切地盼望滔滔早日进国家队，早日为国效力。我让滔滔回家来，我俩对进国家队一事谈了各自的想法。滔滔基本态度是：调我去我好好打，不调我去我也要好好打。看来滔滔对进与不进做了思想准备，以平常的心来对待。可是我却有点沉不住气了，觉得若不调滔滔进国家队，对我的滔滔就太可惜了。我不想对滔滔说的太多，从而增加他的负担，只是 和他谈到这类胶皮打法的前景，也谈了以前持这种打法的几位国家级选手的情况。涛涛听了以后很自信地对我说，他们是他们，我是我，我不等于他们，他们也不等于我呀。简单的一句话，不但道出了涛涛的自信，也还悟出了辩证关系。就在这次谈话中，涛涛告诉我，目前八一队的几名主力年龄偏大了，有的要出国打球，有的要当教练，不久他将挑起八一队的大梁。他陡然觉得自己肩头的分量加重了。六届全运会后，队里及他本人都进行认真的总结，主要是发现自己的不足和存在的问题。涛涛自感到在接发球这项环节上无谓失误太多，正守卫虽然有很大的长进，但还没有很强的杀伤力，还得在基本功方面再下功夫。这次的长谈，我们不但交换了看法，使我更深地了解了涛涛。我对涛涛能勇于解剖自己，发现自身不足的做法感到非常的高兴。虚心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涛涛在思想上又得到了升华。好事多磨，对国家队调涛涛之令，我望眼欲穿。1988年，从春到夏，又到秋天，调令杳无音信。我又不好为涛涛进队而询问国家队的朋友们，我又不愿意让人家为我操心，为我做难，我只好耐着性子等待，等待。当年十月，全国乒乓球锦标赛在江苏镇江拉开战幕，涛涛经过几轮激战，再次登上了全国冠军的宝座，蝉联男单冠军。他用雄厚的实力再次显示了他乒乓才能，再次打破冠军非现役国手所盘踞的记录。涛涛连夺全国乒乓球冠军，深深震撼了我的心。国家队对王涛的进队仪式仍然是这里的黎明静悄悄。朋友们和球迷们着急了，纷纷为王涛的处境鸣不平，甚至要联名写信给国家乒乓球队，理由就一条，为什么两届全国单打冠军反而进不了国家队？有的朋友还追究，这到底是为什么？他们的心情啊，我十分理解。我对涛涛的了解胜过他们10倍。可处于自己身为涛涛的父亲，就像水牛掉进枯井里，有劲儿使不上，让我干着急。涛涛得知此事后，给我打来电话，他要我转告朋友们和球迷们，不要管我进队的事儿，进与不进，这不是您和朋友们能左右的事儿。实际情况，我可以告诉你们，这件事不是对哪个人的问题，而是国家体委以及体育科研部门教练班子经过近年来对当前世界乒坛出现的日新月异的技术战术形式而考虑如何用人，如何发展我们的技术战术在国际上取得优势，取得胜利的问题。国内练兵用兵是要针对国际形势而定的呀。他接着又告诫我，爸，以后啊，您就别管这事儿了。又在电话上接着说，体育就是靠实力，不是说情走关系的事儿。不调我，说明我还不具备入选的条件，总有一天，国家队会看上我的。从此，我再也不提涛涛入国家队的事儿了，免得我烦恼。我相信涛涛说的对，总有一天他们会看上涛涛的，我只盼这天快点到来。 1988年的年底，一天，涛涛打来电话，告知81队接到国家队的通知，让他近期到国家队去报到。我激动异常，尽量地控制住自己的感情，想说几句祝福的话，也竟然说不出来。我听涛涛的语气，显得格外的平静，仿佛什么事情都没发生似的。也许他此刻想得更多，想得更深。进国家队后的道路，也许不会一帆风顺的。涛涛披上了国家队的战袍后，立即投入了第40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的备战。由于他初进队，队内还没有给他配备专职教练，他只能随队伍一块训练，众教练对他还不甚了解。首当其冲的是，他在感情上遇到了麻烦，这就是他将如何处理好与同队中的恋人关华的微妙关系。关华和涛涛同龄，但他却是国家队女队的老资格的队员了。1983年，他就入了国家青年队，焦志敏、陈静、乔红都是他的同期队友。关华自1980年就进入了解放军81乒乓球队，他出身于一个乒乓世家，他的父亲关毅，他的母亲华慧敏都曾经是河南省体工大队专职的乒乓球教练。如今关毅已是省体工大队副大队长，专管各项训练。关华自幼受他的家庭的熏陶，从小聪明好学，在父母扶持下逐步的成长起来。他小学的时候在郑州市体校训练，11岁入选河南省队，13岁参军到81队，14岁就迈进了国家青年队的大门。关华凭借两面反贴、弧圈结合快攻的打法，入选国家队后战绩不错。在1985年和1986年，他两度在全国青年乒乓球锦标赛中获取了女单的桂冠。在第6届全运会上，他和戴丽丽合作夺取了女双第3名。涛涛和关华是在81队的时候朦胧相爱的。几年来的训练、比赛，两个人逐渐产生了感情。涛涛和关华起初谈恋爱的时候没跟我讲，我也懒得问他这方面的事。他总是在他妈妈面前嘀嘀咕咕的，我的态度是，孩子逐渐大了，这方面的事他自己拿主意，唯一的要求就是不能因为谈情说爱而影响了乒乓事业。他妈呢，有时候也给我透露透露，我也告诫妻子和涛涛谈谈，要正确处理两者的关系，千万别耽误了自己的事业。因为当时关华已经在国家队，这个问题还不甚突出。而到了1988年年底，涛涛也调入了国家队，他们之间的关系十分醒目了。因为他们之间的关系已不是什么秘密，而国家队呢，有一条严格的纪律，现役队员之间不准谈恋爱。在涛涛进入国家队不久，我就对他旁敲侧击地说，我听说国家队有规定，你和关华的关系可千万别影响打球啊。涛涛和关华早知道这个规定，比我清楚，因此他们俩私下商量，平时少接触，好好的练球。可是没有不透风的墙，这种事国家队本来就知道，怎么能装得过去、蒙得过去呢？涛涛进队不久，队里就分别找他们谈话， 最后下了通牒，两个人之间必须走一个。关华此时的心里非常明白，迟迟的不调王涛来，而今王涛才调来不久，两个人之间必走一个，那当然是自己走了。他早已经做好了思想准备，涛涛的球技和水平正处上升的阶段，而且成绩也显赫，关华对涛涛的前途充满了希望，这点他比谁都清楚。当队里找关华谈话时，他的态度非常的明朗，非常坚定。我走，留下王涛。关华便离开了生活过五六年之久的国家队，返回了娘家八一队。关华返回八一队不久，员外到日本一家公司俱乐部打球，一打就是四年，1994年才彻底回来，仍在八一队任教练兼队员。1993年，涛涛和关华经过几年的相爱，终于喜结良缘，他俩不仅在爱情上心心相印，更在事业上携手并进。他俩曾在第七届全运会上密切配合，夺得混双亚军，为乒乓球史上留下一段佳话。遗憾的是，因为涛涛经常在国内外征战，婚礼时至今日还没有来得及举行。结婚两年多，涛涛还没有到关华的家去过。关华的爸爸妈妈也很理解涛涛，难怪有时关华玩笑地对记者说，我呀，嫁给了一个不回家的男人。涛涛和关华的感情很好，关华虽离开了国家队，但他始终对涛涛充满了信心，他也看到涛涛身上有种顽强拼搏的精神，聪明好学又刻苦，凡是赶上涛涛有重要的赛事的时候，关华都要亲临现场去鼓劲儿助威。关华自认为自己是个福星，只要他在场，涛涛就会取胜，而涛涛也自感到只要关华在场，他就感到有股神奇的力量。关华在日本打球的期间，正赶上涛涛到日本打公开赛，关华特意向公司请了假，到现场为涛涛助威。巧的是，涛涛两度来日本比赛，关华都在场，两次夺得了日本公开赛的冠军。在43届世乒赛上，涛涛参加的团体男双混双决赛，关华都从京城赶到天津去助战，结果全部都夺冠，连夺三金。而涛涛在单打八进四的时候，关华没有在场，结果涛涛走了麦城。关华还讲过，每逢涛涛有重大比赛的时候，他晚上总爱做梦，还总梦见涛涛拿冠军。这个梦还真灵，涛涛真的又得了冠军。这事儿也怪也不怪，倒是可以看出关华对涛涛的关切之情。涛涛对关华的这种爱感受之深，回报他的便是能为国家赢得更多的荣誉，对关华更增一分尊重。43届混双决赛夺冠后，涛涛从领奖台上走下来，手捧鲜花直奔观众席，环顾找人。后来人们看清，关华正坐在观众席上向涛涛微笑，涛涛把鲜花献给了关华。记者追来采访他，他激动地说，妻子为我助战，为我夺冠增添了力量，我由衷地感谢她，我要把世上最美好的鲜花送给她。见涛涛和关华如此钟爱，我和妻子感到无比的高兴，有机会我也爱和他们聊天，当然话题最多最集中的 还是涛涛的球。每当我谈出一些观点的时候，关华总是赞成的点头，他认为我对涛涛的了解甚过于他。给涛涛提出一些不足之处，他认为看得很准。尽管涛涛口头上不服，但过后他总要认真地思考或采纳我的意见。43届世乒赛之前，有一天他们俩回到家，我特为涛涛写出了3条锦囊妙计。关华先一把抢过去，边看边说， 提得太对了，看得太准了。 他接着就念，从零开始，切不可背上世界排名第二的沉重包袱，还应立足一拼。他转向王涛说，王涛，你说你有时候放不开，是不是背上了老二的包袱？他又往下念，领先时不能松劲儿，落后时不能气馁。讲得太对了，说到王涛的要害了。他边念边讲解，涛涛坐在一边微笑，倾听着他的点评。关华还得意地对涛涛讲，如果我是你的教练呢，对你的毛病肯定一抓一个准儿。涛涛玩笑地对关华说，哦，那我就立马推荐你当我的教练好了。这句话把大家都逗乐了。涛涛进入了国家队，穿上了国家队的战袍，有机会参加国际大赛了。入队的时候正逢国家队紧张备战40届世乒赛，不久国手们连续打了几场热身赛，涛涛成绩可喜。在天津的热身赛上，涛涛获得男双第一、单打第二的佳绩，为最后确定40届人选打开了通道。涛涛进入国家队这段期间，虽然还没有专职教练，但他练得很刻苦，队内成绩和热身赛的战绩都很出众，他自我感觉良好，对入选40届世乒赛也抱有希望。在这个关键时刻，我经常地提醒他，进入国家队绝不是目的，更不是保险箱。队内高手如云，竞争很激烈，要想在这个乒坛王国里生存，就必须有过人的实力。实力来自于平时的刻苦训练。对此，涛涛十分清醒，一再让我放心。他说， 我的道路一直不顺，21岁才进国家队，机会来之不易，大赛很快就要到了，我会珍惜这个机会的，只要国家队能交给参赛的任务，我是绝不会放过的。 可惜涛涛的愿望，我的期盼，最后都被浇上了一盆凉水，涛涛最终落选了。中国队参赛队员名单公布以后，我一看心凉了半截。国际乒联批准中国参赛选手男队员10名，涛涛作为替补队员列在第11位。国家队也为涛涛定做了统一穿的国服，我看这是对涛涛的安慰。可想而知，2年1度的世界大赛名单已定，参赛选手都兴奋地进行赛前冲刺，涛涛能替补谁呢？谁又会在这个时期出现什么意外呢？可见把涛涛作为第11名替补队员，完全是一种安慰。 每一个做儿子的都是父亲生命的延续，但对于乒乓球世界冠军王涛和他的父亲王世俊，还有一层更重要的意义，那就是父亲的精神在儿子身上不断地倾注着。